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罗马书十章十五节。今年是马雅各医生逝世满100周年。马雅各是第一位把福音传到台湾的人，也是台南新楼医院的创始人。今年南部教会有许多的纪念活动，真的非常感恩有马雅各、有马街等等这些宣教士把福音传到台湾，使我们可以认识救主耶稣基督。当时候从欧美来到台湾，需要经过漫长的旅程，不但很危险，而且很辛苦。但是从他们的传记当中，我们也不难看见他们宣教的脚踪，也非常的刺激有趣，使枯燥的人生变得多彩多姿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实践了耶稣的大使命，并且天上有为他们预备荣耀的赏赐。这让我想到我和师母这30年为了传福音上山下海，许多有趣的回忆成为我们茶余饭后的话题。我们刚来到平镇浸信会的时候，每年寒暑假总会带着一群年轻人到处去传福音，从北到南，从西到东，在火车站，在百货公司前，在公园里，在监狱中，在学校，在医院，在教会里，等等等，我们到处去传福音。后来我们又去了绿岛宣教，一共去了4年半，前前后后去了100多趟。这些旅程很有趣，也很好玩，也很有意义。我们一共坐了400多趟的飞机，有时候也坐船，有时候还坐了几次的直升机啊。更有几次惊险的旅程让我们永生难忘。2005年，我们教会的宣教士阿方索和 Sarah 他们请调到中国大陆的云南，开启了我们的大陆宣教之旅。我们一年有好几次进出大陆，从茫茫的人海中，我们终于在东莞找到了一个滩头堡，开始登陆，建立了教会。回想起来，既有趣又好玩。我要说最好玩的事，就是与主同工，与主一起去宣教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想要让你的生命多彩多姿吗？你想要遵行耶稣的大使命吗？你想得着天上荣耀的奖赏吗？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，一起来宣教，使你的人生有意义，让你的青春不留白。不管我们在做什么，心态很重要。同样的葡萄园，对有些人来说是天堂，有的人会觉得整天劳苦受热，好辛苦。宣教也是这样，你把它当作是背十字架，那做起来就很辛苦，可能也会没什么果效。可是当你把它当作与神同行，一路上享受神的创造，玩遍大江南北，吃遍山珍海味，那宣教真是太好玩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希望平镇浸信会兴起更多的宣教士，宣教的棒子一棒接一棒，复兴的烈火一代胜过一代。愿上帝祝福大家，阿们。 我们一起祷告吧。 阿们。 主啊，是的，这是我们的渴望。 阿们。是的， 这也是我们的祷告。 阿们。 愿宣教的棒子一棒接过一棒。 阿们。 主啊，愿复兴的烈火一代胜过一代。 阿们。 主啊，这是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 让我们可以与神同行。 Amen. 主啊，让我们可以与神同工。 Amen. 主啊，你带我们去宣教。 Amen. 主啊，就像牧师刚才说的，主啊，可以享受你的创作，可以吃遍山珍海味。 Amen. 可以玩遍大江南北。 Amen. 主啊，不再把宣教当作是一件苦差事。 是的。 不再把宣教当作是一件很辛苦又乏味又很沉重的事。 Amen. 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主啊，让我们可以燃起那个宣教的火热。主啊，让我们在我们的身边的家人，主啊，也主啊，我们职场的家人，还有我们的左邻右舍，主啊，我们的不只是国内国外，主啊，让我们都可以用一个对的心态来传福音，让宣教成为一件非常甘甜的事情。 Amen. 主啊，因为你的话说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。 Amen. 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 阿门。